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今天在好奇头条号当中带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呢，是来自于这个对90后的一个评价，甚至是00后啊。 嗯， 大家发现好像00后现在又回到 QQ 的时代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就是大概14、15岁的小孩 嗯， 开始使用的是 QQ 而不是微信。 小孩使用都是 QQ 现在。 就是我们觉得因为他们90后特别是00后出生以后、其实微信已经开始慢慢的就是大概在他们18、9岁的时候 就开始有微信了、然后哇你今天怎么自然带妆啊 带妆啊早上起来化了个妆啊 我都已经不习惯你化妆的样子了 不认识吗 吓了一跳 很不熟是不是看起来这不是你要走的那个倒数第三天了吗 对啊 不是欢送你吗 哇、 是不是 好荣幸啊真的是真的是吓到了我一下大家有没有被珊珊早上化妆的样子吓到呢 其实小朋友真的是使用 QQ 的但是有一个数据报告我印象中很久以前就看比如现在的95后、真的就是使用 QQ 的 所以咱们00后更是 对00后就属于95后的一个部分啊 哎你知道我觉得现在最扎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客观的很多数据表示你就是老了 什么数据 根本不由得你比如说像我从来不用 QQ 啊、 我基本上不用 QQ、我电脑都没 QQ 基本上、 是因为咱们的工作属性如果是正常的工作者是用 QQ 的因为他们需要传文件 啊是吗 咱们主持人没有文件只靠一张嘴我们的文件大概微信就可以传 我觉得可能是吧 对 但是为什么不用邮箱呢因为 QQ 方便对不对 QQ 方便而且 QQ 那个什么附件比较大 啊、明白 咱们没有大的附件咱们只有一张纸而且主持人不喜欢跟人联系 被你讲的我们是有多轻松啊 很轻松、 根据这个APP 市场的一个调查显示00后的 APP 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数据的前十名是第一名 QQ 第二名微信、第三名微博第四名 QQ 音乐、然后后面就等等等等了那其中呢根据相关的数据表示这个微信的用户当中 60% 以上的年纪是超过了25岁而与之相对应的呢是 QQ 的用户当中 60% 以上是低于25岁的用户，特别是在95后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 ，QQ、QQ 空间、百度贴吧是成为了主要的一个社交工具。 我用 QQ， 来干嘛呢？化妆吗？ 因为我是95后。 95后你也说得出来，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被我们已经放弃的 QQ 到底有哪一些真的非常令人不能舍弃的优点呢？首先第一个是。QQ 更有个性而微信太过于简洁 啊、QQ 可以用 QQ 空间啊、然后表情啊皮肤啊衣服啊、是不是我喜欢简洁 对还有个性挂件啊个性气泡啊悄悄话啊等等 哇好厉害我喜欢简洁 我也觉得他很厉害我喜欢简洁 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用 QQ 的时候那个我的那个头像姑娘一直是裸着的因为我喜欢简洁 好像不会裸着吧他会就穿一个系统 自动默认的特别简单的特别朴素的那个衣服对不 对有时候会裸着我不知道为什么 OK Fine 了吗 OK, okay 然后第二个 QQ 的特点在于空间点赞有面子朋友圈反而是有局限因为在 QQ 的空间当中如果你受到大家的喜爱的话陌生人的点赞你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微信不可以、 题外话就是你说这个陌生人点赞这件事情是可以看得到的特别好有一点我记得以前咱们用那个人人网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最近来访 是你就会发现就谁偷偷的又来看你了但后来人人网不是又推出了一个什么悄悄的去拜访某人吗然后你就看不到他了 对啊对悄悄去拜访人很少啦 我是觉得这种社交软件有的时候要提供一些就是有一点窥私的感觉的，就你悄悄的看到了某人就不应该让你看到的东西一样。第三个 QQ 的这个优势在于 QQ 注册简单，而微信呢相对于比较麻烦。然后第四个是 QQ 是小孩用的，微信是大人用的，因为有很多00后都在表示说自己用微信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和父母聊天。如果不会和父母聊天的话，他们就会自己用 QQ， 而且现在手机用 QQ 也很方便。所以其实实际上也是在告诉大家，这个00后90后他们其实实际上在用 QQ， 如果你想要装嫩的话呢，就果断的弃微信投 QQ 好不好。然后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这个共享的，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共享的消息。那目前呢这个有一款 APP， 它是一个共享衣橱的 APP。 因为这个用户的这个退款难，然后等等等等，比如说没有钱啦，然后衣服也抵啦，然后现在出现了一个面临非常非常就是可怕的状况，就是他可能经营不下去了。然后呢现在他的用户也是在很着急，因为押金现在退不出来。然后呢公司现在还没有给出一个就是特别官方的正面的一个评论，然后也没有给出回应，所以大家也都是在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然后现在呢 是多开头的那家吗？ 对， 他们给出回应了呀。 我昨天看到的新闻没有啊，就是现在警方还是一直在调查。 没有，他们是在转型。 OK， 对，就是他们的押金是可以购买衣服，好像是他们是做了这么一个转型，他们要开始做售卖，而不是做租赁。 OK， 所以说就是如果你是有押金，然后你不要退押金，你可以直接用押金买衣服，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这个意思。 OK， 反正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也不是这一家了，就是说共享的事情，大家其实还可以稍微的小心一点，因为毕竟是你要把钱给到人家的口袋里，然后最后能不能从人家口袋里拿出来，还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我看到了交通954来了，你是95.4的吗？FM95.4 是不是？说这个添加了印象标签。鲜肉女神暖男，哎，还不错。张小哲也来了，贴吧我都用，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好吧，还有 贴吧。 微博贴吧我都用。交通954说，微博、微信我都用，是这么念的吗？我都用。 对，贴吧。微信、微博。贴吧我都用。 QQ 汪汪 微微一笑，神经病，这是有多上瘾呢？ 神经病。 煎饼侠， 吓死人了，这两个主持人。 OK， 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徐飞的砧板上跳舞的孩子，一会儿回来。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目前呢，我们是看到这个2017年的各种盘点慢慢接着再出来啊，比如说十佳电影啊、十佳歌手啊、什么的。我是看到了有一个还挺官方的媒体的，昨天教育部官网发布消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听起来厉不厉害？ 厉害，非常厉害，好像就是监测我们的。 高不高端？ 语言监测与资源研究中心是吗？好， 这个年底了，麻烦把扣我的钱退我一下好吗？好不好？我们说好了， 年关不好过呀。 这个中心真的好像就是监测我们的啊。你干什么了呢？我不管了，这条新闻我不念了，好不好？ 好，我看到金刚来了，说早上好，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们，我又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是的，新的一天开始了。但是我想问一下丹妮，今天是冬至吗？ 今天是冬至，冬至该吃饺子了，知道吧 ？Oh my god！ 你中午吃饺子吧。 好，我们一会儿就去吃饺子。 冬至至，不管多忙，不管是否经常联系，祝福亲爱的朋友冬至了，祝我圣诞树。 平安平安，还原喜乐。 祝我圣诞树。 西红柿。 苹果，那是苹果。 十佳， 发起一个活动好了。今天如果在直播间的朋友啊，今天去吃个饺子啊，然后拍下你冬至吃了什么饺子，什么馅儿的饺子。明天早上山山水水节目的时候，到微信直播间里发给我们看，好不好？咱们比赛。 好。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比赛的感觉了。 好， 我最近特别喜欢比赛 饺子比赛是吧？然后丹妮和金刚、张小哲和交通954，你们四个人都在，你们看见了，所以把你们记入名单当中了啊。 对，这个将咱们吃饺子比赛发起一个规则好了，就是我们把自己吃的饺子用一种创意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说把你吃的饺子摆成一个形状， 然后对着马桶拍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好， 创意吗？ 好恶心。是创意，不是恶心。你懂这两者区别吗？ 是创意，不是恶意。 对，不是恶意， 是欣赏，不是打击。 张小哲说的昨晚包的胡萝卜馅儿的。在这个恶意之后念这个馅儿，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合适。 那今儿呢，他在哪儿去了？胡萝卜馅儿，我觉得 今儿呢去哪儿了？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说饺子不如什么？然后 Verona 不如什么？ 然后 Verona 说我们冬至喝汤。 而且他用的是吃哦，他说的是吃汤。 哦，吃汤，吃汤。 冬至吃汤，吃汤这个说法是哪儿的说法？ 汤。 在汤，广东吗？ 不乱编的。 有这样的人吗，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天哪，一个搭档回答你们乱编。 张小哲说我对饺子的感情不深，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对饺子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 包文静要伤心死了。 他说什么了？ 包文静和包贝碗啊，他们家孩子叫饺子啊。我好像是，对不对？ 哎，我真的是受够了现在用这些包子、饺子、馒头什么的来命名小孩了。 为什么？ 因为我亲侄女就是我堂哥的女儿，就叫汤圆。 很可爱呀。 你说每到元宵我们都要吃汤圆。 买汤圆， 买汤圆， 还得卖呢。 这里的汤圆是圆又圆。 哎，咱们盘点一下，就是不同的那个传统节日的歌曲吧。 比如说， 好好玩。 比如说， 汤圆有汤圆，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这个 饺子没有歌吧？ 饺子 粽子有歌吗？ 粽子没有歌。盘点完一圈，发现哎，好像只有饺子有歌， 只有汤圆有歌。 哦，只有汤圆有歌。 糖葫芦有歌。 酒干糖卖无。 哪里？是什么？ 酒干糖卖无。 卖的食物是 酒啊。 那你要说酒，那我这歌可多的是了。 OK， 那我想想啊，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头它带着甜哟。 好蠢啊，刚才那个画面。哎，咱们发起这个今天的话题好了。就是随机发起的。 好， 什么带食物的歌曲？好不好？有什么带食物的歌曲？ 想想 啊，我知道了。叉烧包。 什么？ 你听过叉烧包吗？ 什么什么？ 叉烧包，哒哒哒哒哒哒，叉烧包，你的什么包？ 还有 什么包？ 还有一首，还有一首，还有一首。黑风铃， 认真的，不要编。 范范说有考虑过饺子的感受吗？对不对？吃货们一过节就吃饺子。 嗯，啥时候都吃饺子。小哲也说了，说元宵节吃元宵，不吃汤圆。嗯，南北方差异吗？这是。 哎，我想问一下啊，我真心的、认真的问一句，元宵和汤圆的区别是什么呀？ I don't know 就比如说大家都说啊，吃元宵吃元宵，我们说吃汤圆吃汤圆，他们到底吃的是一样东西吗？ 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好像不大一样，我觉得元宵比汤圆小。 小是吧？ 我觉得小。 这样吧，你比划一下，就是你们平时、就比如说吃的元宵有多大。 我们平时吃的元宵大概这么大我觉得汤圆是这么大的 一口吃， 就是大概比我宽两倍。 一口吃是吧、 嗯？好， 一口吃。 好， 我跟你认真比、 啊。我平时就是这样吃的，是吧？啊！ 我跟你认真比，我们吃的汤圆大概有这么大。 嗯。 大概能有这么大。 差不多，我们吃的元宵有这么是比较小，而且你知道我 这个这么小是吗？ 对，差不多。 OK，我们吃汤圆是真的是有这么大。 是的，汤圆真的是大，我觉得好像原材料不太一样。就是你知道，你汤圆是怎么买的？我跟你讲讲北方是怎么买元宵的哈。就是元宵为什么冬至要聊元宵节？OK 了，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元宵是特别就是路边买，他们有现做的，然后有不同的馅儿，比如说五仁馅儿、芝麻馅儿。 我们也有啊。 嗯，对，然后它是放在那种类似簸箕里面，底下有一层面粉， 我们也有啊、 然后滚来滚去的那种。 哦，你们是滚来滚去的是吗？ 对，就是滚滚滚滚出的元宵。 滚。 嗯，还滚。 张小哲。 谁也不能示弱。嗯。 张小哲说，元宵是滚的，汤圆是包的， 哦、 不一样。 你们包汤圆吗？ 我包汤圆，我会包汤圆，就只是包的不好，经常馅儿在外边。 汤圆就是，等会儿，馅儿在外边的事儿，咱们那个先放一下，我觉得这不是正常人类范畴以内的事情。汤圆这么圆，怎么包啊？ 他就是拿手在那儿，就是把那个馅儿放在那个就是 一个面皮儿 东西里面，然后你就这样搓啊搓啊搓啊搓，然后那个馅儿 就 进去了吗？然后你也要滚呢、 啊。啊， 对呀、啊，滚啊。 嗯，我们的汤圆是这样的，我们汤圆就有点像筛面粉。 嗯， 我们的那个元宵就是拿一个簸箕这么滚，就是来回搓的那种滚法，就是把那个面粉一层一层的。就是包裹在那个面团上面、 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是拿手就是玩橡皮泥一样的那样去滚， 很好玩，很好玩。 我奶奶滚汤圆可爱了， 嗯， 而且我奶奶滚出来的汤圆永远都特别特别圆，就你知道，就上汤圆的时候，那个汤圆会自动的就中间有一颗，然后边上蹦蹦蹦蹦蹦，就是那个就全都贴上去嘛。 所以那个中间那一颗是你奶奶滚的。 都是我奶奶滚的，因为我们家其他人不会包汤圆。 啊，明白了。 对 对、好吧，我看到了这个缘分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说好声音，可能是给我们唱了歌吧。对对对对 对， 好声音出来的，好声音出来的。 对， 女王说早上好，两位主播冬至节日快乐，主播们，早上好， 节日快乐，一定要记得吃饺子哟、这样不动耳朵。 对， 好，那回到这个语言检测中心发布的2017年的这个十大关键词， 回来了、回来了， 十大热词，其中第一个是打 call。 打电话。 哎，我发现好像十大网络热词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哦。 对， 我们就往下聊吧哈。打 call 大家都知道了，我为你打 call， 他为我打 call， 我为他打 call， 他为他打 call。 打了完了吗？ 打完了。 好的。 很多人都为自己打 call。第二个就是尬聊。我觉得尬聊现在真的特别特别容易出现。就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气氛啊，就是有的时候尬聊到我都觉得。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尬聊的时候，我也特别讨厌尴尬的那一小段。咱们是不是可以想什么办法把那个尬聊的气氛渡过去啊？ 不知道， 我觉得那是气场的问题，渡不过去的， 渡不过去。我觉得尬聊真的是一种， 对，好像现在水水是公布了两个热词啊，一个是打 call，一个是尬聊。然后我看到其实在咱们微信直播间里也有很多朋友已经来了，比如说他们在讨论这个元宵和汤圆的区别。大家都好有生活常识啊，我以前就完全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陈小兔说汤圆是包的，和饺子一样，元宵是摇出来的。就我们是摇出来的。耿团结说，我总觉得山水直播的时候没吃药。其他的主播都好正，我们也很正经。那接下来给大家播报一段新闻。 在微微一笑的微信直播间九八二魔力工厂当中，有位叫做拈花一笑的朋友，他是这样留言的，他说元宵先有馅儿，放在糯米粉里滚啊滚，汤圆儿是把馅儿包起来。那另外一位朋友叫做篝火之上，他说元宵各大皮厚。拈花一笑还说了，元宵是滚的，汤圆是包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普遍的民众呢，对于元宵和汤圆的区别还是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知。 嗯， 正经吗？ 我再来一个比你 正 经的版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那刚刚我们在直播间已经看到了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早上的话题是元宵和汤圆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那我看到一位叫做拈花一笑的朋友在朋友圈里留言，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里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元宵是滚的，汤圆是包的。那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请记者为我们带回现场的报道。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呢是在街头，我看到了有很多卖元宵和卖汤圆的这个商贩。 我想问一下这位记者，你那边很吵吗？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啊就是在刮台风。 刮台风？那元宵有没有被台风吹走呢？ 是的是的。哎呀哎呀，我这转打到我脸上的是什么呀？我看一 眼，是元宵吗？ 好像比较小，是元宵。 刮台风，刮台风为什么还要在街上滚元宵啊？那是会下元宵雨吗？请问？ 哎呦，那是正经好还是不正经好啊，亲爱的朋友们？ OK， 那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吧，然后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这个年度热词啊。来自许志安和 Ruber， 这首歌的名字同样是一个食物的名字，叫做芝士 Cheese。 阴天好天气，切往禁区，灰色雾气中，港湾被忧郁占据，城里挤逼逼出了各个压烟，几百万个人满脸绷紧，可有你跟我 ？Come on， 都放低所有背包，一脚踢开飞入太空。Come on。放开所有细胞，不要皱眉，准备放空。Come on， 一出生就已懂，这一招大笑出心放轻松。Smile with me。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那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OK， 我看到张小哲是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有元宵和汤圆的区别的图，他说图，那发到哪儿呢？你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你用微信去搜索一个叫做982魔力工厂的公众账号，然后呢点击下面的直播键，就可以在那个直播间给我们就是发这个图片了。 好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进行聊天和互动。早上和大家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汤圆和元宵的区别，希望大家也已经有了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接着跟大家一起去盘点这个十大热词。那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F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到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情感沟通类、讨论类、热点话题类以及心灵强烈灵魂互动类的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 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些途径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来和我们进行聊天和互动。 我看到了一春说好声音，说的是我还是水水呢？ 都是吧。我觉得其实因为说我们好看的人真的太多了，所以说现在如果有人说我们好声音的话呢，我们会觉得比较新颖一点。 说咱们好看的人在哪儿？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碰到了。 另外就是一春 、 你点关注了吗？ 你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我都梦到说 别人说你好看， 不是，我就梦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梦到有一个人就是过来要夸我们，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珊珊就只用一个字，就是美就好了。我在梦里都能有这样的反应，你说你的这个就是情感植入是多么的强烈。 咱们这样哈，我看到了那个，其实要跟大家为什么说关注这件事情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偶尔路过的时候觉得还不错，可以点击关注，因为我们是每天早上都会直播嘛，虽然直播的时间也不长了我们俩直播的时间不长了，但是早间节目会一直存在，所以说大家可以一直关注着哈，每天早上有人陪你聊天，你也可以陪大家陪主播聊天。那另外呢，就是我这个人哈，那个我和水水有应该是最后倒数第三天搭档的一个， 对吧所以说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一个小告别好不好？ 好的， 给我的小告别。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在这个朋友圈和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还有花椒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我看到这个张笑笑说了，说臭美啊，我也觉得，说得好， 说的是水水对不对？ 然后对，拈花一笑说这儿呢，山山水水真好看，然后耿团结就对，刚刚已经念过了。然后七叶说就喜欢听你们俩东拉西扯的聊天，我们没有东拉西扯，我们是南辕北辙。 我们是天南海北的乱扯。 OK， 那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语言监测中心的 十大网络用词啊，是2017年的。前两个已经说了，再复习一遍了，亲爱的朋友敲黑板了。第一个打 call， 第二个尬聊，对不对？第三个，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这个是为什么开始有这个热词呢？是有一次啊，有一个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了个文，说杜甫一生为李白写了15首诗，但是李白回应他的诗却甚少。 但是李白写了一首《赠汪伦》，于是很多网友责问道：“李白，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从此就随着鹦鹉兄弟的系列表情包迅速的走红，一般用于嘲讽或者是吐槽别人，你的良心是不是会痛啊？ 珊珊，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没有良心， 早就 是不是猝不及防 了？ 我没有心。嗯、下一个网络用词，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哎，我觉得这个是你经常会用的呀。 嗯， 你经常用这，意不意外？ 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惊不惊喜？是不是猝不及防？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王宝强在那个《天下无贼》里面出现的一个表情，你记不记得？我感觉好像有非常强烈的那个画面感，就是好像谁是不是那个孟非？不是孟非，那个陶虹的老公徐峥丢了钱包， 泰囧吧？ 哦，泰囧， 说是泰囧还是天下无贼？ 泰囧，然后丢了钱包回来找，然后还是干嘛的？然后王宝强找到了，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在我这儿呢。但是这个，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让我觉得好笑的一点，就是你的嘴巴完全处在一个特别放松的一个状态，什么都不用控制。这边写意外， 主要是眼睛不放松吧。张小瑞提醒我们了，说对，是徐峥，是的，没错。那其实这个词语最早呢是出自于香港电影《家有喜事》1992，其中呢两位主人公之间的一段经典对白，意思是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常常用来调侃一些比较具有戏剧性反转的剧情，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意不意外？ 我要给你看一张图片啊，你看兵工厂的达菲正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还发来了贺电。 兵工厂的达菲其实经常这样，他还曾经给我发过一张图片，就是他在车上听98.2，然后旁边支着手机播着活力982。 要注意啊，这个看车不开视频，开视频不看车，好不好？ 是的，喝酒不开车，喝酒不开车，喝车不开酒。第几个？第五个网络用词，接下来一个是皮皮， 好负责任啊，还要数。 皮皮虾我们走。这个说法呢是源于某游戏当中玩家之间的聊天惯用语，2017年的时候被网友改造成皮皮虾我们走，后来又衍生 出来了。 对， 皮皮虾我们去， 皮皮虾我们倒走， 皮皮虾我们打他， 皮皮虾我们挥舞着自己的虾鞭。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那个虾须。令人捧腹啊，这些配图的表情在网上特别特别的火，经常用于各种论坛啊聊天等场景。那接下来一个网络用词，对，刚才这一系列都是我瞎编的。 听了这个拈花一笑说听了山水的声音就很好奇，再想去看看这俩到底长啥样。进直播间一看，哇，好美。 拈花一笑又不是第一次来，这段发言从何而起啊？他天天看咱们的 东城西就南辕北辙上窜下跳。 左思右想。 左思右想。然后这个张小哲说 前凸后翘。还有什么？ 里外。 里外不是人。 怎么外焦里嫩。对，外焦里嫩。对，还有什么？ 就是这种反义词的，是不是？ 对， 灯红酒绿，算吗？ 我们的聊天， 好， 也算吧，我觉得，阳春白雪，类似吧。张小哲说那个我发小家姑娘， 我发小家姑娘，什么叫发小家？ 我发小家姑娘叫皮皮，但人家不叫皮皮虾呀，我们说的是皮皮虾呀，对不对？不要瞎编，好吧？然后。这个张小哲也提醒了，说看车不要耍手机。 对， 所以我估计张小哲应该是四川人。 是四川人，不要耍手机嘛。 一比一万，开不开心？ 惊不惊喜？惊不惊喜？有没有意思哦？ Okay, 接下来 一个， 扎心了，老铁。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呢是出现于某直播平台的弹幕当中。老铁呢是中国北方方言中一个词，是哥们儿的意思啊。那扎心呢是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刺激啊。这当时应该是，我觉得从直播弹幕里面诞生出这个词，我还是挺意外的。 弹幕很好笑， 弹幕很好笑， 很好笑， 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非常好笑。 真的很好笑。 而且我觉得 已经无法评论弹幕有多好笑，弹幕真的很好笑。 我现在真的就必须开弹幕，必须要开弹幕。 看节目就是为了看弹幕。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弹幕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需要你有非常就是能够旁征博引的这样的一个大众的一个影视库。就比如说我最近就是看正在看那个就是《琅琊榜二》。然后呢，《琅琊榜二》的字幕里面其实是顺带着说着《琅琊榜一》《海上牧云记》《白夜追凶》以及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很多部剧。 哎，你知道，就是弹幕，我觉得有几种类型。第一种就是首先是这种知识丰富型的。 对， 他能串起来。 对， 这个演员就是在什么《牧云记》里面演那谁谁谁谁的演员，哇，好厉害。 对， 然后第二种呢是搞笑型幽默型的，比如说发现剧情里面 bug 的地方， 对， 然后发现穿帮的地方， 对， 发现哦我也没有发现，然后第三种呢是乱问问题型的，就这种乱问问题是 很多问题，我真的觉得哇亏你问得出来。 对，经常问，比如说水水呢，我就特别想说水水上一集就挂了呀。 我跟你说他有 可能是见不见血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扎不扎心 扎心了，老铁。 范范说保智商关弹幕，其实我看弹幕基本上是为了一个乐子，而且我觉得判断一个节目火不火从网络上特别的明显，那就是看他有没有弹幕。 哇，我跟你说，我最近真的是，但可能是因为我看电视剧那个弹幕是从上面飘过去的，它不会从中间飘过去， 从中间飘很烦。 对， 一般都是从上面三分之一处， 它从上面三分之一处飘的话，我真的很喜欢看弹幕。 是的， 现在我经常都是不知道他画面演了什么都在看弹幕。 我要对芒果 TV 提一个意见，这是我非常大的意见。我用那个下了芒果 TV 的 APP 来看《爸爸去哪儿》嘛，但是用手机看的时候，那个弹幕是全屏的，我看不清孩子们长什么样，你知道吗？但是我又不舍得关弹幕，我就一直需要开一会儿关一会儿。而且我有的时候是这样，我看过这一段，我觉得哇好可爱呀，我需要倒回去，然后开弹幕看一遍。我需要别人支持我，需要大家就是刷起来说好可爱，好可爱， 暴走。暴走。 张小哲说我发公众号了，他发什么，他把什么发公众号了呀？ 然后他说陈旭说他把弹幕读成弹幕，读了很久。 说实话我也不觉得应该读弹幕或者是弹幕，我也不知道弹幕是不是对的。我只是觉得弹幕比较可爱，听起来弹幕也很可爱。 没有收到啊，张小哲，你发的那个汤圆和元宵的区别在哪儿是吗？ 你得点击下面的视频直播，就是在那视频直播里面也能看到我们俩的画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 在那个界面发图片我们才看得到，就是不要直接发给那个微信的后台，发给微信后台我们就收不到了。就是我们的小编可以看到。下一个网络热词这个咱俩说过，还有这种操作啊。我现在觉得很好用。 还有这种操作。 对。特别特别好用。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前段时间看那个老于闲话，就是俞敏洪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跟大家隆重的推荐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就是每天你累的时候看一眼简直就是打鸡血的良药。然后他其中提到了一件事情，是他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穷，然后买不起凉鞋，那时候下雨的时候村子里很多孩子都是踩着高跷去上学的。我说还有这种操作。高跷不会踩怎么上学。 哇， 厉不厉害？ 高跷去上学，好， 就这样就不会把脚弄湿。 是因为雪厚是吧？ 下雨的时候， 哦、下 雪的时候， okay, 对， okay, okay. 对，就是买不起雨鞋和凉鞋。 那我应该很难去上课哎。 我也是，我就想着就别去上课了嘛。对 对啊，就这种时候怎么能去上课呢？好奇怪。 张小哲说用两个手机看，一个开弹幕，一个关弹幕。哇，还有这种操作， 厉害。意不意外？这么写。 下一个网络热词，怼。怼这件事情真的是， 对，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的时候让我觉得挺无奈的。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个话语场里边，我觉得只要出现尬聊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谁在怼谁。就我觉得怼这件事情特别容易怼出尬聊来。 你觉得我是一个怼人的人吗？ 哦，你很怼人啊。 真的吗？ 你很喜欢怼人。我都被你怼成啥样了，你看。 但是我觉得为啥我的怼不会出现尬聊呢？ 不太清楚。 是一种 意不意外？ 是一种个人能力吧，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吧。可能是可以在适当的气氛当中去怼人吧。 但是其实我真的很怕那种万事都会怼人的人。就是那种过于defend自己的人，你理解我那个感受吗？我。 就是 过于 defend 自己。 对啊，就是过于 defend 自己，然后我觉得这种会让人很不舒服，接触的经常接触的话 会，而且你会觉得过于喜欢怼人的人内心就是没有足够的自信给别人打 call， 对吧？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是对应的两个词儿。 嗯，对，怼这个词儿是新华字典当中解释是这样的，解释为怨恨。 嗯，对啊。 你想，怼这个词在新华字典当中解释为怨恨呢，是有多大仇多大恨才会怼人啊？ 我觉得怼和 diss 还不一样。 嗯， 你知道吗 ？diss 还有摇滚精神是吗？ 就 diss hiphop 精神 ，diss 会让你觉得就是那种非常灵巧的，然后让你觉得很好笑的那种。 diss 是这样的， 对吧？ 怼是哗这种，是吗？ 我们一般讲说一个人被 diss 和一个人被怼，一般 diss 的程度要稍微的浅一点。 你知道 diss 有个好处是什么吗？ diss 感觉双方都不在意。 OK， 嗯，你理解我那个感受吗？就是 diss 人的人他就会你怎么这样啊，看不惯你啊。其实被 diss 的人就是嗨，你怎么这样呀、我也 diss 你啊。diss 是相互的，但是怼是单方向的。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听啊，你看 diss 和怼，你看就怼就会更严重。 听啊，你听啊，怼 diss 还是怼会更严重啊？ 是吗？从发音来就是吗？ 你看，比如怼 diss， 还是怼很严重。 对， 对不对？ 可能是怼是214， 怼。就会很严重。你再听一遍，你看 ，dis， 怼，是不是怼很严重？ 如果不是214就会，比如说怼，怼， 一比一 百，是不是就二一四是什么呀？莫名其妙的聊的， 范范说，来呀、 镜头都是你的了，你看。我第一时间切给你，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比分0-5啊，这是个顺口溜是吗？ 啊，这是不是网络热词啊？我不知道哎，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哈。 亲爱的那个张小哲，你要开直播我们才能看到你的图片， 对， 如果你发后台的话，我们俩不在后台看不到的。 我们俩是前台的人，我们俩是前台。 reception， 先生你好，欢迎来到微微一笑，请问你有什么要留言的吗？或者是要找谁呢？我们是前台。 你不要让人家留言了，留言只有后台能够看得到。 好的， 我们是前台。先生欢迎来到微微一笑，我们唯一能够为您做的就是前台必须提醒您，请您登录直播，好吧？您登录直播，前台没有办法为您服务。 下一个网络热词，你有 freestyle 吗？即兴表演的意思啊，是前段时间那个 hip hop 的节目屡次提起而火遍网络的。然后再下一个，最后一个网络用词。很熟悉了，有一篇文章叫做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所以今天这个盘点最后一个网络热词是油腻。所以十个词，亲爱的朋友们，我来咱们看能不能把它用它造句吧。好不好玩？打 call。 OK， 我们这样吧，我们稍微造句的时候放一首音乐好了。我们放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告别地球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 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这个各种互动方式上和我们互动了。那这个张小哲问说，为什么发不了图片？你点击那个对话框最左边的那个相机键就可以发图片了，好不好？我一直很想 你要先点，你进入九八二魔力工厂。小哲你听好啊，首先九八二魔力工厂 他已经进来了，他已经到直播间了，他在直播间已经留言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他发不了图片，所以你就要点击的是这个对话框的最左侧的那个相机键，你点击那个键就可以发图片了。那这样吧，我为了就是给你示范一下，我发一张珊珊的照片好了。 美的要发美的 我看看我这儿有没有美的哈。我觉得你哪一张都美啊，怕什么？我看一下我发什么呢。我发一张， 后果有可能很严重。 我看一下，我发一张我自己的吧。 好的， 好不好？ 可以， 发一张我自己的好了。这张，我觉得是可以的。 哎，你说台里领导会不会觉得咱们俩很奇怪啊？咱们俩经常在微信直播间发自己的照片，而且其实经常发完自己的照片之后一点回应都没有。尴尬。 他发了一张元宵 和汤圆的区别。 这个是元宵，给大家看一下。 面糊糊是吗？这是煮腻糊了吗？还是 这个怎么可能是元宵呢？这个都看不到影啊，元宵根本都没影啊。不知道。 来吧，网络热词造句，亲爱的朋友们。 他说这个呢，这个是元宵， 汤圆在哪？ 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汤圆啊？ 什么是汤圆呢？买汤圆。 这个是汤圆。明白了， 做法不同。哇，厉害厉害厉害！就是汤圆是包的，就跟饺子一样，这种感觉是包出来的。 然后元宵是糊的， 对，是糊糊，然后把它滚出来，摇出来，是吧？好，厉害厉害厉害！ 厉害不厉害？ 厉害， 还是挺厉害的。 十个网络热词怎么造句呢？打 call 尬聊。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是一个哈，皮皮虾我们走，扎心了老铁。还有这种操作？怼，你有 freestyle 吗？油腻。怎么造句呢？ 珊珊和水水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水水怼珊珊。 还有这种操作？ 这用的太浅面了 啊！那好，这样啊，水怼珊珊， 水水怼珊珊，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水水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扎心了，老铁。 我觉得这个不好造句的原因是因为它全都是那种特别强、 一句 特别强的那种词儿。 对， 然后水水是油腻男水水怼珊珊，用 freestyle 怼珊。 你用 freestyle 怼一下试试。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长得不好看。 就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是水水就是油腻男水水在和珊珊尬聊的时候， 对， 用 freestyle 怼珊珊。 水水在和珊珊尬聊的时候，用 freestyle 怼珊珊。 珊珊说：“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珊珊说：“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不给我打 call， 居然还怼我。 不对，打 call 不要。你的必须每个字必须出现一次。 好， 你的良心 不会 痛吗？真的是扎心了，老铁。可是我依然为你打 call，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我明白了，就是所有的词儿都得你说呗。 不对， 就是我怼你之后全都是你在说话。我不能说话了，对吧？ 你可以说还有这种操作，皮皮虾我们走。是不是串起来了？ 你要不要点脸啊？十句话陈述事实的就已经用到三句了。 陈述事实的三句都是陈述的你啊。 但不是我说的话呀。你见过一个演员出来， 你看，三个词陈述你，两个词你说，然后我来五个词。哦，不对，尬聊也是你陈述的。我只说了你的良心不会痛吗？真的是扎心了，老铁。可我依然为你打 call，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只有四个词。 你听我说， 你是六个词。 如果我是一个经纪人，我绝对签你。 为什么？ 太厉害了， 会抢词了是吗？ 就这种抢功完了以后，还让别人觉得别人 给自己加戏。我看到了这个金刚来了，说水哥你的微信是多少？把你加上啊。我们这个因为我山山水水组合可能到周日的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我们会建一个微信群。 对，我们会在这个 会见。 对，会见会见，在周天会见，好不好？ 会见的会见的。 然后 Adia 也来了， 不要催。 说山山水水 Good morning morning。 第一次听说你们要停播了，没关系，我们会有这个微信的群，还会有这个我们的微博。那再强调一遍，吴珊珊的这个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而我的微博呢是你可以叫我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那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这个高尔夫的世界冠军这个文芳女士，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子杰，来和大家聊一聊高尔夫人生。那高尔夫到底高在哪儿呢？我们也会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请我们的美女文芳和帅哥子杰为大家来进行解答。 我要跟一个新朋友打个招呼，这个傅建中集结号资本是我昨天出差的时候碰到的新朋友。而且发现可能在大概3个月之前在一处玩过狼人杀。 哇哦 缘分， 傅建中是吗？ 对，有缘千里来相会。 好的，我们也谢谢油腻来傅建中来到我们的。 有这么大招呼的吗？ 刚来就想走。OK， 什么叫油腻傅建中啊？ OK， 我们听一首来自于自然卷的叫做《天气晴》的歌，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早上好，相公面罩，一会儿回来。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就是收看和收听的呢，是我们的早间，能够请到优秀的嘉宾，能够请到漂亮的嘉宾，能够请到帅气的嘉宾，能够请到非常厉害的嘉宾的这个早间节目微笑。 对，我就是一个非常帅气的、非常漂亮的，然后非常厉害的 嘉宾。 主持人珊珊。 我是水水，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世界冠军高尔夫的世界冠军这个文芳女士，是文芳女士，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子杰，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从小爱打高尔夫，获得过高尔夫这个世界杯金牌的施文芳，很高兴见到大家。 很厉害，真的。 我想跟你跪下了，知道今天为什么我化妆了吗？ 抱抱我就行了。 必须抱，必须抱。来，姐姐。 九八点二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这个老朋友了，再次来到这里，谢谢。 其实子杰也是自己在学高尔夫， 是吗？ 子杰就跟着文芳在学高尔夫。 子杰学得好吗？你现在是在练习场还是已经下场打了？ 当然下场打了。 那打多少个？ 你猜？ 打了很多国家了， 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 对， 就比如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出去玩是吧？我还是想来，就是让大家更了解一下，就世界杯的高尔夫冠军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高尔夫其实跟大家来说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运动，实际上，其实很多朋友不太了解高尔夫，大概只是知道咱们跑一根杆飞出去了，然后一个球飞出去了。 对，就比如说大家会说，张小哲就说了，高尔夫其实印象最深的还是泰格伍兹，对吧？老虎伍兹，因为他最近也在复出，是吗？然后祥光普照说，主播能念我的名字太开心了。当然你，祥光普照， 祥光普照，祥光变照，是祥光变照， 祥光变照，祥光变照。问一下文芳，就是高尔夫，就是世界杯金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是打美国的 USGTF， 他的世界杯每两年一届。在全世界举行，然后当时是代表中国队去拿的金牌。 哇，厉害！高尔夫是也是分男女组的，对不对？ 对对，分男女组的，对。但是我们的成绩呢是就是是不分的，我们就是打的时候呢会分女士呢要打女士的 T 台，男士要打男士的 T 台，但是我们在同一天同一个场地举行比赛，然后成绩也是统一来计算，按照杆数公平来计算的。 USGTF 是一个什么比赛啊？ 它是美国的教练员联盟，也是现在目前全球最规模最大的教练员联盟教练员机构。 明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初你为什么你是从小就喜欢高尔夫对吧？ 对对，是的。 是怎么培养起这个兴趣爱好的？ 这个家人算是我们这一代有几个孩子都在打高尔夫然后就 豪门豪门。 我觉得就是听着孩子在打高尔夫就觉得这家也很有钱。 豪门 没有没有， 基本上高尔夫就是听起来就很像有钱人的运动，有没有？就一套装备好像就要几十万的感觉。 不是的，其实我第一套杆是只买了三支，我妈妈说如果表现好才会有另外的半套杆，然后再表现好才会有一整套杆，所以我每次都是很努力去争取我的下一套杆。 其实请文芳过来，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文芳的朋友圈，因为文芳现在是在做这个高尔夫的教育这一块， 是的，是的。 然后感觉其实实际上有一点洗刷我之前的一个印象，就是我总觉得好像高尔夫就是属于那种你要真的特别经济自由了，然后你才会去触碰的一种运动。但其实实际上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并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喜欢打高尔夫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对，是的，是的。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文芳，就比如说高尔夫这项运动对于平时没有打高尔夫习惯的人，这项运动到底对人会有哪些方面的帮助或者是益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还是挺需要了解一下的。我希望知道为什么我要去接触高尔夫。 首先呢，它的帮助是分成两方面，一部分呢是身体的，一部分呢是精神层面的。那比如说身体的话呢，咱们现在大家都是低头族啊，或者说这个坐着的时间，无论驾驶啊或者办公室工作的时候都坐着比较久，那么脊柱都是有一些微微的变形。最好的这个脊柱的状况应该是像咱们广播电台门口这守卫的士兵一样，要站得笔直的，这样的脊柱 他们超直的。 对，这样的脊柱状况是最健康的。那么我相信除了这些可爱的士兵们，另外有一个人群就是我们打高尔夫的人群，因为如果高尔夫要打得好的话，尤其是像我从小经过正规训练的，我们都是要背部非常的挺拔。 我想看看你的背，咱们到表演去吧，让 让你们帮教咱们一下那个， 可以，我觉得 我会高尔夫的标准动作。 哦，你会是吗？ 我有学过一段时间。 那这样好了，就是 两个星期吧。然后我就觉得当时 那你和文芳在表演区，然后文芳教你挥杆好了， 好 of course, 好不好？ 来吧， 就你今天也化了妆， 皮皮虾，我们走，来，文芳跟我走，follow me。好 ，go。 天哪，吴珊珊，你今天真的好拼啊！好，我们现在看到的， 你马上就要离开这个节目了吗？ 对， 那我拼一下。 OK，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文芳，文芳到表演区吧。我们那边其实有一个远一点的， 真有吗？ 真有，真有。子杰，子杰都惊呆了，子杰来了这么多次也没有发现那边有表演区， 是吗？嗯 ，OK。 稍等啊，我先把表演区的字幕改一下，我们改成 让珊珊配合你。 你来当助教，珊珊当模特，当学员。 OK， 所以你们三个都到那边去了，只有我来控场呗，是这个意思。 是的， 好的，好的，好。 哎，那个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帮我们看一下镜头，那个合不合适哈？ 可以，好好好，嗯。好，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文芳、珊珊还有子杰都已经到表演区那边去了啊。哦，站到那边。 水水，这个麦会响吗？有声音吗？ 有声音，有声音。 好，太好了。嗯，好想给大家上一首歌。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那个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区的镜头。 对。 子杰来，say hi。 再拉远一点好了。 大家好。 大家好，是文芳。 OK。 这样。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三个人已经就位了，好不好？就位了。那现在就是要示范的是高尔夫球的一个这个叫做挥杆的动作，对不对？ 其实你看我这个今天的造型特别扯，因为我这个衣服里边应该穿个袜子什么的，但是我从家里出来的，我就穿个睡裤。可是其实我是真的学过一点高尔夫的哈，就是我印象当中啊， 这样就已经很规范了， 是吗？我也但是好久几年之前了，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是脚 再远一点吗， 脚那个同宽，对不对？跟肩同宽。然后握杆的话，我们拿这个杆儿。哎，算了。 杆儿吗？ 跟杆 儿 没有关系 了。 好，我们待会儿在这里呢，首先就这样子，先双脚和肩平宽，对，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就要需要把身体，我来做，然后呢，子杰来当助理教练啊，助理 ，OK， 好的，好，首先呢，就像我这样的，双脚张开。 要不要侧面对着？ 对对，好，那就侧面对着镜头，就双身体呢，对，完全直立站，然后呢，颈椎挺起来，胸椎挺起来，腰椎挺起来，尾椎挺翘起来，这个三挺一翘，打高尔夫球的你， 我挺不起来， 使劲挺就可以挺起来， 撅一挺， 对，使劲挺，对，使劲挺，对对对对，很好，对，挺起来，胸椎挺起来，腰椎向前挺，尾椎向后翘。对，这样你的脊柱呢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一了。然后在这个状况下呢，我们继续再做另外的两个点啊，腰部使劲去挺，尾椎使劲去翘，身体前倾，挺尾椎使劲翘， 就是翘屁股，对不对？ 对，就翘屁股，身体前倾三十度，对对，重心啊，真的做得非常好，非常好。对对对对， 有这个窝的。 开什么玩笑？ 你别闪着腰啊，别太偏。 把双手拍到一起来，拍到一起来， 自然下去。 好，我们双手这样才拍，就像阿弥陀佛这个动作一样，阿弥陀佛。对，然后呢，把我们的两个拇指这样交叉一下，大小雨季中间可以飞。分一点这个缝，然后有一个微型就可以了，对，保持住。然后这个手呢向后面一点点，对，一点点，这里呢，对， 哇， 大臂这里要， 哇，哦，夹紧， 对对对对，夹大臂这里贴住身体，然后脖子挺起来，挺胸，好的，十分钟后见，拜拜，拜拜。 很累是不是？很累是不是？ 接着来， 珊珊意不意外？ 你自己来，非常意外。我以前就是拿个杆我就挥出去了，你知道吗？厉害厉害。 我觉得我真的是有弯腰驼背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不是运动康复。哎，所以说真的很大程度可以改善体型和体态，对不对？ 对，它可以改善我们的体型和体态。如果我真想对别人开玩笑说，我的这个个子如果要是没有练高尔夫，我可能也就1.5米了，因为总是挺拔挺拔挺拔，慢慢慢慢的这脊柱会比较健康。 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离挥杆还远得很，我就先这样练很多很久动作才可以，对不对？ 对对对对，刚开始要先练这个静态的动作，等这个动作练得非常好了，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启动动作，再练得不错了，刚开始其实呢就教两个动作，在家里面对着镜子每天练上10分钟去练习，先不 要在练习场去摸杆打球。 那珊珊，你能不能不要把自己再带进去了？你让就是子杰和文芳示范一下好了，因为他们俩其实 我这个主人公意识太强。来，二位示范，直接示范一下，就是整个一套动作好了，就是从这个准备动作，然后起来到挥杆，好不好？要不要带我们那个有个牌子可以吗？可以当杆吗？ 当然可以。 OK， 什么牌子呀？ 这 哇哦， 这有点像珊珊跟水打架的功夫。 OK， 现在珊珊正在搬运这个道具啊，我们来， 我先躲远点。 OK， 世界冠军， 要小心呢。 OK， 子杰先来。珊珊，你也给文芳姐递一下那个话筒，如果是 记住刚刚那个文芳你说的那句话了吗？ 三挺一翘，对，三挺一翘。 珊珊，你可以回来，没事。 对，这边稍微站。 哇，子杰，你跳， 你要干嘛？ 他要再看看你做预备动作。子杰，你把外套脱掉吧。 确定 ，我们确定。 脱掉吧，子杰，就脱掉外套，可能看着比较清楚。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活动区。 那开玩笑，我们的活动区可多， 我们的活动区很多的。OK， 哎，我真的觉得打高尔夫是个很好看的运动。这样讲的话， 是的， 按七， 对， OK， 好， 这个牌子太大了， 对， 他说这个牌子太大了，是吗？子杰说，对， 好，对，子杰自己心里默数一下，然后开始挥就好了。 真的要拿这个挥吗？ 你可以不拿，如果你觉得 不拿吧，你觉得麻烦就不拿了， 对。 好， 对，而且说他的确太大了，跟 用 他 的话，对，可能要是。 我觉得自从子杰就开始迷恋上高尔夫以后，他整个人的气质都会变得就是优雅了很多。OK， 来， 怎么样？教练，请指示。 预备，好，我们可以把双腿现在微弯一点点，做好预备。对，很好，现在就开始去做。我数三个数，三、二、一，然后到时候你再开始啊。好的，预备，三、二、一。哇，不错，不错。 那最近 final， 我们请文芳女士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好不好？ 好的， 您方便吗？今天的着装？ OK， 是方便的是吧？ 我试一下我的鞋子啊。 对，因为鞋子是有点跟，所以说可能没有那么合适。哇，行云流水，行云流水。 OK， 好的， 没问题。好，那好，子杰来给我叫口号啊。 好。准备三二一走。 哇哦， 哇， 哎，真的很优雅， 真的很优雅， 行云流水的感觉。谢谢二位。 OK， 来， 落座，辛苦了。今天文芳肯定没有想到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居然还有这样的， 还得拽我。 今天是第二次，我人生的第二次穿高跟鞋在节目上面挥杆。 第一次给了谁？ 第一次 可以先坐下再说。 拿了世界杯金牌的时候，当时也是录的。当时那个节目是什么节目来着？ 没关系，不说他们 的 节目。 这个也是一个节目，对，在上面穿的是夏天的高跟鞋，而且也是一个礼服。 对，但高跟，但我觉得高尔夫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优雅的一个运 动。是的。 所以说圆圆圈圈啊，你真的说好像广场舞，不知道你这个评价是哪里来的。我倒希望广场舞他们能够就是打一打高尔夫的动作。 我觉得广场舞如果真的可以做到三挺一翘。我也是挺愿意看的， 是吧？ 对吧？ 我觉得广场舞还没有在注意翘和挺这个事情。 对，广场舞就是在于乐吧。 因为其实文芳的体态是属于我看到过她穿运动服，然后也看到过穿这种正式一点的衣服，就永远是特别特别特别挺拔， 我特别想挺拔。我觉得女孩子一挺拔就会特别好看，所以我就甚至想买个背夹。 不用背夹，其实，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每天可以靠墙站上十分钟，把我们的双肩的后侧以及头部的后脑勺微微偏下一点的这个位置这儿，三个点都靠住墙，然后臀部呢还有后脚跟离墙有一颗高尔夫球的距离，每天站上十分钟也慢慢也会形成习惯的。 好，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每天站十分钟。 其实也就是后脚跟和头部是一颗高尔夫的距离，只是用那个比如说肩胛骨那个位置和 头部呢，尽量对，如果要是对于珊珊的话呢，头部珊珊和水水你们俩头部就要贴 强。嗯、对于比如说有一些四五十岁的这个男士，他们有点胖，过胖，他的脊柱呢颈椎前倾太严重了，那他贴不住墙，他可以稍微离墙有一点距离，但是尽量的还是往后去贴。 明白了，反正我现在就是这些年开始慢慢发现我一些颈椎前倾的状况， 对， 有的时候 谁都有了， 对，就是默默的被拍一张，你会发现我的头有点往前。 对，这样子常年积累对健康是不好的，但是哎，经常注意的去向后收，就会对咱们的颈椎比较健康。嗯，可以练练高尔夫。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练练高尔夫。 哎，你先说， 你说， 你先剪的包袱锤适应了 是吧？不要了，我先说。那子杰啊，那子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正式的，就是进入到高尔夫的学习的阶段？ 我应该讲正式的话是6月15号，今年的。 哇， 应该现在还是在说叫今年的6月15号。 嗯，哇， 对对对，嗯。 然后进去了以后发现怎么样？ 文芳是我的启蒙教练了。我觉得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缘分，就是我们是商学院同学，后来他跟我讲就是想做文芳，因为文芳学院也是时间成立也是比较就是短的时间，然后呢就是第一次的阅历赛，然后呢就是找到我，然后那其实我还没有去正式的对高尔夫这一块一个学习，后来我就是相当于是承办了文芳高尔夫学院的一个第一次阅历赛。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哎，我一开始只是纯想就是赞助的一个名义，但是到后来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去打这项运动，然后呢在他的启蒙下，然后我就开始每天狂练，然后呢就用了半年的时间，现在打得还不错哦。 哇，原来高尔夫很好学的，就连子杰都能学。 但是其实我觉得学高尔夫好像真的很需要花费时间哎，因为你要一直练习，然后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磨合各种动作，就各种小细节，其实是一个挺耗费时间的事儿。嗯，子杰，你是一天练多久？ 我觉得有句话叫深度思考比努力勤奋有意义的多。我是属于那种是运动方面非常非常有天赋的。我的 运动真的很有天赋。 对，我的乒乓球、羽毛球 超级好。 我们直播间里有那个高低架晾衣杆，要不然你表演一个。 没有了，没有。对，其实我的小球类的运动都是非常好的。对对对， 高低杆。 对，所以 网球 对，所以高尔夫对我来讲，我学的时间。其实这是我的教练啊，对对对，应该说我其实也是挺刻苦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都到文芳学院，然后呢我是第一个到，然后在那儿练一两百个球，对。 哇， 昨天还没有预约，直接一打电话我已经在学院了，我要练球。对，他前几天在国外打球，刚好这个有球队里面有一个朋友，就是和他同行的有一个人我也认识，然后回来以后呢，那个人就跟我说，哇，你的徒弟不错啊，在那边当教练，教我们几个一起过去打球的，有人打得不好教他们，而特别热心，教得很专业。 哇，是子杰的风格。 对， 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还是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入门啊，就比如说关于高尔夫，刚刚我们谈到的是比如关于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用处，比如他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影响。那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常识还是要告诉大家， 对， 在大家看来我觉得可能高尔夫的运动就是把一个球就是用一个杆儿打进一个洞，对吧，就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单程的。 你说的是台球吧？ 台球好像也是，好像篮球也有这个感觉， 没有杆， 但篮球不用杆儿，好吧。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比如说高尔夫球，就如果我们要先了解的话，我们要了解的比如基本的信息有哪些呢？就比如说我们会经常听到什么小鸟球，对吧，老鹰球，然后比如说一场球到底有多少个洞，然后我们要打多少杆，对不 对？ 这些是可以告诉大家的。 对，是的。首先呢，那么我把高尔夫的大概的基本信息几句话给大家概括一下。高尔夫呢这项运动首先是不分年龄的，从2周岁以上的小朋友到在美国有很多的百岁老人每天还在走路打5场球，都是可以的，所以它是不分年龄，它可以陪伴我们一辈子的一项运动。那么介于因为它可以陪伴我们一辈子，不像有些运动篮球足球啊，当然我不是在说这些运动不好，这些 运动在我们体力充沛的时候进行，它的消耗量是非常大，但锻炼目的是非常好的。那么高尔夫因为介于它对体能的要求并不是这种剧烈型的，所以呢它就值得我们去花很长的时间在上面慢慢的把它练好，不要急于求成。我一定我每天要有时间所以我才能来打球，不是这样的。你一星期来一次，你能够坚持两年也可以呀，是吧？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爱好去进行，会比一个短期我每天去可能作为一个做高尔夫教育的我的话是更愿意看到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然后另外呢，就是高尔夫呢它那么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都可以在同一场高尔夫球里面直接我们四个人，比如说一组人里面是它是有四个人可以打一组球嘛，那么这一组球有一个老人一个小孩男士壮年的男士和这个妙龄的少女，四个人是可以同时打一场球的。 明白。 那么他不会像有一些运动的话就一定要这个体力相匹配的人才能在一起玩得比较尽兴。高尔夫不是这样的。那他标准的打一场球呢，咱们是大概要四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是18个洞。一共什么叫18个洞呢？刚才水说了，就是高尔夫呢就是把球打进一个洞算你这个洞完成嘛。那么一共呢它有18个这样的洞都要打完。每个洞呢造型都是不一样的，设计也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需要把18个洞打完这场球就完成了。那么18个洞呢总体来说是一共需要标准的杆数是72杆。那么杆数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哎呀，天才啊。厉害厉害。对，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种戏的，我们班都是什么什么打进70杆，哇厉害厉害，从来没听过。高尔夫世界冠军打了160多杆。 然后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我打第一洞对吧，叫一洞对吗？一洞二洞三洞。 对，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从那个出发台出发。 出发台出发。对， 然后我每一个洞都要从出发台出发，还是我打到一洞以后就从一洞出发？ 是的。咱们呢一般来说一个高尔夫标准的场地占地是1000多亩地。所有的运动里面呢高尔夫是占地面积最大的。它是要， 所以贵吗？ 对对对，它是要在自然环境里面，可能是在山地上，可能是在这个沙漠里面也可以建球场的，或者是临着海边。对，在不同的最风景优美的地方需要大概一个球场1000多亩地。然后设计师呢就根据这1000多亩地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那我们18个洞嘛，前九和后九两个部分。那么前九呢1号洞出发，一号洞的结束是最后推进洞的那个位置呢，肯定已经出发很远了，是吧？在那个旁边设立2号洞的开球区。同理，当我们2号洞有很长的距离打进洞以后，在2号洞的以后旁边设立3号洞的开球区。 明白。 也就是说9洞为一个轮回，1号洞出发，9号洞回到发球台，10号洞再出发，18号洞从另外一边发球台回来。 明白了。 这样子。 所以经常有人打半场嘛，就 对，打半场就回到发球台了，可以走。 18个洞打完要4个多小时。 是的。 打半场也能，反正得回到发球台了。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看高尔夫我会突然一下子有两个特别特别就是简单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就是开球的时候那个球那么高那么远，就你怎么确定那边的那个球是你的呢？ OK， 那么好问题，真的。这个呢是在比如说假如说就是咱们四个人在打球吧，那所有的开球者呢首先在开球之前我们要确立规矩，每个人拿出自己的球，第一什么品牌的，比如说 Titleist Pro V1 我用的，好，那么你是几号球啊？第一，对，每个人的球，这个球都是自备的啊，每个人的球用的品牌不一定一样。 那我可以用粉红色的球？ 当然 可以， 都可以。粉包用的就是粉 彩 色的 球，金色， 你开心 发光，它自己就会闪的。 你像一个球都可以。 你们可以 对。真有一个人用的是粉色的球，他的全套的球衣、球杆、服饰、帽子，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装饰都是用粉色的，包括高尔夫球。 就粉色 系。粉色系，对，他有一个外号叫粉豹。 哇， 克里莫啊，是一个美国的女子职业球手。 哇，厉害。 哇，厉害，全都是粉色， 对，粉爆， 辣眼睛。嗯，然后这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高尔夫球在打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被球砸到的情况呢？ 哦， 什么？ 这个子杰笑得这么开心，我们让子杰说。 我们最后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在去马来西亚吉隆坡打球之前，我们最后一次我参加的文房学院的阅历赛是在那个拉菲特城堡，结果我有一个洞，结果把一个球一下子把一个辆车的车玻璃给打碎了。 哦，对，他好像还赔了钱，他还赔了钱。 哦，所以说是真的可以会打到人的，对不对？ 会的。 一个半场里面，除了你们一波，比如说你们四个人，就咱们四个人去打球，这个半场里可能还会有其他打球的人，对不对？ 对， 我是真的有可能打到别人。 珊说的对，其实是这样的。那么子杰的这个事情呢，我给大家澄清一下，他没有打到人，他也没有打到正常的球车，他其实是打到了在旁边作业，当时是正在工作操作作业的有一个这个剪草啊草坪的车，然后这部车它是可以停在那儿的。按照规矩的话，因为正常每天球场维护，它不能是等到晚上再维护，白天的时候它就在维护。那么客人要打球的时候，这个维护工人会躲到一边，但是他的车会放在那儿，所以呢，这个首先呢，子杰没有违规，这个草坪工人也没有违规。那么，但是关于打球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咱们打球有一个规则，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说，一个十八洞，咱们每一组开球四个人之间是要隔12分钟的。第一组人呢先开12分钟，基本上这一个洞就已经打完了。三杆洞是肯定是要打完了。如果也就是说呢，当前面这组人在出现在后面这组人的一号木开球的有限距离之外的时候，后面的人才可以开球。尤其这个在中国呀，咱们都给每个客人都会配有球童。球童呢会首先对于现场的这个安全有一个把控。当然教练在给客人讲解的时候，第一，我们是先不讲技术课，也不讲体型课，先讲安全，安全第一。然后讲完安全以后呢，再去讲这些高尔夫的技术课。那么下场的时候呢，教练的下场教学第一次内容，首先是高尔夫的规则礼仪以及安全问题。规则礼仪，它的高尔夫的文化绅士精神和他的安全是并重的。那么他的绅士精神就要求你就不能是前面一组的人刚刚打，你说等着我照你臀部来一杆。所以呢，咱们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下场的话，除非是第一教练没教到位，第二当时现场的球童实在是把控不了这个客人，这个客人呢出现了这个意外的状况，一般情况下其实都是这个状况还是非常少见的。 明白， 要有绅士精神。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微微一笑。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国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情感沟通类、优秀嘉宾类以及我们的社交需求类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这位同学， 我是珊珊。 太夸张了。我是在想，如果不是背景音乐垫着，是空播了吗？ 我说珊珊，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我看到了那个李朝印，应该这么念吗？还是念李朝印呢？他说第一次看见珊珊和水水，感觉如何呢？ Hello， 早上好。 早上好。朱黎栋说：“我来了，刚要挥杆，你们就去偏花了。我们回来了，而且我们马上就要教你挥杆了。” 没错，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这个高尔夫的世界冠军施文芳女士，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子杰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施文芳。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朋友子杰。 哇哦， 我发现子杰有变帅耶。 我也觉得， 是不是？ 打高尔夫打的。 上次你来节目的时候，你在打高尔夫吗？还是说 也在打了、 我一直在坚持， 但还没有成为一个 international 的选手。 哎呦， 这一次已经是成为一个 international 的选手， 而且到国外教了一把，回来以后不一样了。 对， 我是真的觉得，就这次子杰的，就整个的那个感觉变得很绅士， 很沉稳。 对， 是不是？ 然后三挺一翘。 你主要是看到了挺和翘是吗？ 哎，的确是，我觉得高尔夫还是挺能改变人的气质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段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高尔夫的事情啊。所以珊珊，就是如果提到高尔夫的话，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刚刚我问的那两个问题，其实实际上是我 很有趣 首先能够想到的两个问题。因为我总会觉得，哎，这两个问题是不是需要解决？那肯定是可以解决掉的。 微信直播间是不是有人在跟咱们讲话呀？ 对，微信直播间， 要不要先来看看大家是谁在跟咱们聊天。 微信直播间是这样的，纪小调说，为什么要改版呢？之后还有微微一笑吗？明年就没有微微一笑了，明年会有一档新的节目叫做《青年说》和大家见面啊。然后相见恨晚说，这几天都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不太能够看到你们的节目，数据总是连接不上，一卡一卡的。是微信公众号有这样的问题吗？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报修啊，我们维护一下。然后其他的同学也是之前就已经念到了。 明白了。好嘞，那咱们这样哈，我有一个小问题，跟水水那些问题相差甚远。我是一个很正经的问题，就是打球的时候，那高尔夫球场一千多亩不是有那个湖吗？对不对？那个球打湖里怎么办 啊？这个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了。 真的假的？ 珊珊代表专业主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好。那我先来解答一下。在咱们这个整个这个高尔夫球场里面呢，它是其实有几个区域的。比如说我们开球的地方呢，有叫开球区，我们呢也叫 T 台，T 呢就是那个英文的字母 T， 对 T 台，我们也叫发球台，也叫开球区，说的都是一个意思。这是在开球的位置区域。那么除了开球呢，咱们的球就会走到球道上，飞行到球道上，那么就是球道区。球道区的旁边呢，如果打得专业的话是在正中心球道，如果打得不是很专业的，就会在粗草区啊，这个长草区、杂草区，或者说呢就会到我们的水障碍了。 长草区啊，我以为是长草区。 长草，对，这个 你不是专业组的吗？能专业一点吗？ 对， 我哪里专业？ 那么 okay, 如果要是 打到长草区、粗草区，或者说打到水障碍、沙池障碍，这都是有一定的难度了啊，就要特。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文芳，就是说，如果你打的顺风顺水的话，你是不会出现这些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 的。是的 。就一旦你在比赛当中看到一个人去了沙场，然后去了长草区 长草了， 或者是在很接近水的地方打球，就说明他上一杆打得很差。 我们不能说叫很差吧，如果要是业余球手的话呢，可以说他可能他的发挥或者说他的原本的水平就还没有很高超，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职业球手他打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他有可能因为职业的赛场呢是把难度都会增加的，比如说正常的球道他在打职业的时候他把球道区都会变窄，把这个就是障碍区会增加，正常的专业区球道区都会变窄，所以要求就会变高。 哎，说句实话，我是认真的觉得设置这些才好玩哎。 对， 因为这整个高尔夫球场它就是一马平川，你就是随便打，你随便走，有什么意思？ 是的， 你总得体验一下那些草的区域、那些沙坑、那些湖。 我觉得你刚开始的时候应该都在体验的。 对， 不用担心， 我俩的是草地高尔夫。 不用担心，就有可能你游着打都有可能，好不好？ 如果真的打到打进去了怎么办？ 如果真的打到水里面以后的话呢，我们一般不会说是湖里，我们会说是水障碍。 水障碍。 在真正下场的时候有两个障碍区，一个是水障碍，一个是沙池障碍。那么如果当我们打到水障碍的时候呢，有几种补球方法。最简单的一种大家就记住，比如说我可以在原地打。我一个是在原地打，另外一个呢是在水边上。我们落水点与一个连线，这个要在现场的时候讲的话会比较清晰一点。在大家如果简单记的话，可以记在是在落水点附近，在那补也可以。 原地打是什么意思啊？ 原地打就是比如说我是在发球台开的球，那么现在呢，假如说我第一杆一号洞的第一杆开球，我就下了水了。下水了，那我怎么办呢？ 好熟悉啊，就好像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说这个业余球手是遇水下水，遇沙下沙。就是不上球道， 就是不下洞。 对对，就是不进洞。除了不进洞，各种磨难都经历了。也就是说，对。 在开出来之后呢，就不是第一个洞，然后就中间打的几杆，然后进水，那你回不去了呀。 对对，那咱们比如说这样吧，比如说在三号洞的三号洞，假如说是一个五杆洞，那么这个那个五杆拿这个。这边有一个西边有一个球场吧，它的三号洞是一个五杆洞，开球的右边呢是一个水障碍。那么假如说它开球的时候进了水障碍那么这个时候假如说三号洞的第一杆开球的时候是它整场球打的第十杆开球进了水障碍，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要再选择在开球台继续补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第十杆已经打出去了，下水了。好，我们要罚一杆。那就是第十一杆，罚了一杆就是第十一杆，打的那杆是要算的，正常都要算的。十杆下水，第十杆下水，然后再罚一杆，第十一杆罚了一杆，然后再打是第十二杆。 然后从就是那个水域的附近的那个算出来的点起球。 对对，从那个点也可以，从原地也可以，都可以。 明白了。 对这个点的算法呢，有几种算法咱们一般的话会就着线面的这个画，相对来说就会稍微的 复杂一点。 对，复杂一点。 我们以前播过一个新闻，你记得吗？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一个资讯，就是国外的一个人靠着捞高尔夫球场里面那个球，真的会这样吗？ 真的会这样的，因为大家会进水特别多，比如说像海口观澜的一号场有一个黑石，这也是一个国际锦标赛球场， 就是有一个吸球的水障碍，是吧？ 只是吸球，它就是水太多了，对，它水太多了呢，所以大家打的时候几乎业余球手的话很容易打的都在水里面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去捡球就可以待会儿有饺子吃是没问题了。 越好的球场其实这种丢球率是越高的。 对，越难越难， 因为它可能越丰富，对不对？ 对对，它的障碍会越多， 多样性 难度比较高。 对 对对， 你知道就今天文芳来我还想起了我之前就是看过的一个文章吧，好像是一个TED的演讲里面的一个内容，就是他就是在说到啊，说有一个高尔夫球的运动员，他是给那个组委会写信，就表示说他的那个双 就是那个身体的情况、嗯、不能够支持他就是走路就全场走、哎、但是你们职业比赛是要求比如说你们必须要 走 或者说只是特定的时候你们可以坐车 对 不 对 然后这个球员呢他就给这个高尔夫的一个就是世界的一个组委会写信、嗯、就说可不可以同意我就全程坐车来打比赛、 嗯、 然后呢这个高尔夫球的这个组委会就开始对高尔夫球的本质要进行一个探讨、 嗯、 因为如果你允许这个球员他全程坐车打比赛、 嗯嗯、 就意味着如果有球员要求我要全程坐车的话、 嗯、 你也得同意别人全程坐车、 嗯、 对吧因为是有一个公正的问题、 嗯、 然后最后呢他们是拒绝了、 嗯、 就拒绝了这个人的要求、 哎、 因为就组委会给出的一个关键词就在关键的概念是在说他们认为高尔夫球你在各洞之间的走路的这个体力的消耗 当然 也是被算作于你在于这个体能考核和技术要求的一个部分、 嗯、是的 是不 是 这样 是的 是 这样子的打高尔夫球呢高尔夫规则是最重要的因为高尔夫有自己的一个文化规则比我们作为我呢教学员高尔夫的文化规则礼仪这项运动的精神所在比教他的技能更重要、 嗯、 啊这然后呢那么它的规则里面首先说的就是这项运动大家都是公平的 嗯 啊那么公平的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如果大家是打职业的业余除外啊我待会儿会分成两部分来说、 嗯、 打职业的怎么算那么正常的咱们业余打球的话怎么算、 嗯、 打职业的话呢它就要关系到一个公平性如果我们管它叫助力那么助是帮助的助力是力量的力咱们大家在打球的过程中呢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不能借助外界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比如说球车这就算是提供了助力了这是在高尔夫规则里面会明令不允许的状况的确如果出现了这个状况也是不公正的就是比如说有球员那你用你节约的体力去打了一个好的成换取了一个好的成绩还是说你要用这个持续的体能消耗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打出一个好的成绩这肯定是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对于职业的方面来讲还是职业有职业的规则当然 所以职业比赛当中这个球员是基本上完全没有办法坐车 对是不可以的 是必须全程都要走 全程都要走只会在动一动转换比如说之前在台湾有一个女子比赛的时候因为它是3D球场、 嗯、 在动一动转换之间呢会给配球车大家一起把球手拉到下一个洞的这个发球台、 okay. 比如说爬坡爬了100米以后累得气喘吁吁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发球台从果岭到发球台还是要绕弯路其实要走很久对、 嗯、 比赛的时间也不经济这是对于这个职业的方面对于业余的方面呢就不是这样了比如说我给大家这个讲一个案例咱们北京呢有一个球场先声明不是做广告啊就随意的指导一个球场那么尼克劳斯这家球场呢要求是他的所有的会员也必须是走路打球的那么在全中国99%的球场都是开车打球的要求会员一定要开车打球因为这样子可以节约体能然后还可以节约时间那这是大多数的球场都是开车打球首先对于业余球手不要有这块的担忧体能上面不行不要有这个担忧那么但是这个尼克劳斯呢他要求是一定要全程走路打球但是他也会有例外比如说他会对他的一些60岁以上的会员或者说可以提供一些医生证明说我不便走路的一些会员都是可以开车而且可以开车上球道的所以呢对于业余球手打球就是能进行下去就可以 对 于职业他还是要求一个公平公正的 我觉得其实业余选手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说你有钱你打 对 打人都行是不是 想干嘛 打球头 想坐什么车好不好你挑我给你弄是不是但是职业选手不行要尊重这项运动对不对你是职业选手你要拿出职业的态度怎么可能也做不了球 但是他那个就是他这个 K chase 的前提是那个人出现了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那谁跟他比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就提出高尔夫球到底是什么嘛？因为他当时争论的一个点就在于，他觉得高尔夫球的本质就是把一个球用杆子从一个洞打到另外一个洞，对吧？那如果你是这样表面来理解的话，其实他还是有 argue 的这个，他还是有争论的这个空间的。但最后被驳回的时候，他们就是把高尔夫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讨论嘛。我注意到子杰一直在旁边笑，你在笑什么呀？ 没有，我是觉得因为我在来的路上听你们这个，就觉得哎，一直在自己 欢乐是吧？哎， 对，两个人在探讨的时候就是一种很欢乐，但一聊到高尔夫，你会发觉大家就是偏更 没有，是因为你们没有说什么高尔夫球场上搞笑的事情。我觉得高尔夫球场上 搞笑 的事情肯定很多， 对， 什么被砸伤直接退赛啊，我觉得什么 这种倒很少。 有那种什么遇水则进的球手啊，从来没有打过陆地上啊。 大家知道什么是一代球王吗？ 一代球王是什么意思？ 一代球王。 哪个亿哪个代？ 就是一代， 哦，身量太高了， 就是一代的那个代是吧？ 要带一袋子的球， 一袋球， 一袋球啊， 一袋球是吗？一袋球， 就是每一次要打一袋球的那种。 前段时间那个好友圈上面有一个照片，说要放假了，教练说那个让我下场打球多带点球，然后拿了一个大麻袋装了几千颗球。 其实好的球，一颗球是不便宜的， 对， 不便宜。 就跟网球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一样，也是就比如一次就买60个球，然后其实从来都不捡球嘛，对不对？就把它往边上薅，然后最后在一起捡的感觉一样。 对对， 高尔夫球不一定是捡得回来的。其实在沙坑里面看人往外凿，就是凿球特别搞笑。 对， 就是你挥一下，那个可能还在坑里。 对对对，这个沙刺是有点技巧的。 而且每次我看到自己都穿得特别白，这一点真的是很惹到我 哎。哎，在高尔夫球， 哎，你为什么要穿这么白 呀？真的要穿白色。 这个其实要回归到一个，就是我觉得首先高尔夫球，我们刚刚那个院，我的教练也说了，它其实是一个人生的缩影，它其实也是一个礼仪，很重要，就是你的着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穿高尔夫的服装，然后才能下场，比如说鞋子啊，包括甚至是帽子。所以穿白色的话，我觉得在跟你这个球场这个绿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应该拍照片会比较好看吧。 所以在高尔夫球的比如说服装礼仪上，文芳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好的，那么高尔夫呢，它首先这项运动是一项商务休闲运动啊，它不是一项纯休闲的运动，所以呢它就要求我们的着装呢还是介于休闲和商务之间啊，比如说呢我们一定要是高领的或者是翻领的，那么 不能是圆领的。 对，我们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就不行， 对，我们不可以穿圆领的。 你今天这样穿很像球童。 哎，我就是球童，你要打我吗？你是要打我吗？ 可爱。 这次的球童是打得非常好的。 他球童， 我是业余赛的球童。 好，那么就是说翻领 的，你觉得这个也不行好吗？要在那边做出一好像你行的样子。 你今天有没说穿高尔夫球的衣服来？我能穿一套可以。 这开得太高了。 太高， 应该要低一点。 这个高尔夫的女子着装啊，是有可能因为像珊珊这样的美丽的女子职业球手这样的形象，有可能因为她而改变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男子的着装是一直都没变的，因为男子的比赛就是看大家的球技嘛， 就是感觉是个 polo 衫，然后配条长裤。 对对对对对， 其实很无聊，我觉得高尔夫球的人穿得很无聊。 但是我们打球的看着高尔夫男士的着装还是很有味道的， 是吗？ 对对对，这是一个男士的着装，基本没什么太多的变化，但是女士的着装真的有很多变化。 晚礼服大露背， 对，是的是的， 是吧？ 最起码每次比赛后都要这么穿。 是这样的，你知道有一种衣服啊，就是那种露背的礼服，露背的礼服呢，这还有那几个褶的那种，那地方刚好放球。 你打网球，不带球童 是吗？是不是？然后 后这时候有时候需要考验你的柔韧性，因为你要拿球的时候，你是要把手够到后面去嘛，懂了吧？ 瞎编，霹雳下我们走。 女生那些有很多衣服蛮好看的， 对对对对对，女士的打球的衣服有很多很漂亮的，而且，女士的裙子呢，从最早的要求说一定要过膝，就是膝盖以下要穿长裙，然后到后面说慢慢越来越短，现在都是可以是 和网球差不多了。 对的，嗯、真的是的， 挺好的呀。只要姑娘不怕晒，谁不愿意看姑娘露大白腿？ 没事，姑娘都不怕晒。 你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到，所以高尔夫球是一个很晒的运动吗？ 对，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白？ 哦。 我觉得子杰明显是有被晒黑，对吗？ 对，因为 你这次去吉隆会有晒黑，对不对？ 对， 我发现了， 因为那边东南亚的这个气候是非常的炎热，但是一旦你爱上高尔夫这项运动之后，你一定会选择去坚持下去，因为它其实我前面提到它是人生缩影，还有一个其实它就是自我的一个，就所有运动里面高尔夫是一项跟自己挑战的一项运动啊，所以我觉得男人晒黑一点也会更健康。对， 什么叫做高尔夫是人生的就是一种人生缩影啊？是不是你会觉得打一场高尔夫感觉好像过了整个人生的感觉？ 就每一次打都要哭， 因为我们前面聊到的这所有的沙坑啊、水啊，这就是障碍。这个就像我们就比如说很多人最近也问我说，哎子杰，哎你做艺术的为什么会经常好像一直看到你打高尔夫球，我就觉得它确实跟我所从事的这个领域行业一帮也就是说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联系，就是说它一方面可以再通过这上面呢扩大我的人脉圈子，然后呢我可以把我的艺术推广给更多的人，有需要的人群，那这些高尔夫人群是非常的契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高尔夫这个运动的话，就是其实就是像我们的我前面提到作用，是因为你在这个整个十八洞里面，你会遇到各种障碍，而这种障碍跟你在经营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一个比如创业者也好，或者你在经营你的这个人生的过程中各种遇到的一些挫折和困难，它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看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应对这些，最终的话呢去把这完整的十八个洞打完，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一个有哲理性的一个 运动。那是不是这么可以理解，如果是我想了解一个人的话，比如说我跟一个陌生的人我想了解他，约他打场球， 对， 是不是就可以很快速的了解他？ 是 的， 是 的， 尤其当你想考察他有没有资格做你男朋友的话，约他打场球。 怎么？ 然后如果你要考虑他有没有资格成为你老公的话，打麻将。 打高尔夫球怎么看？ 如果你考察他成为你老公的话，约他打十年球，打一年球。 为什么会觉得说好像是打一场球就可以真的了解一个人？会表现出一些跟平时生活中不太一样的感觉吗？ 对。 你来讲了 会吗？ 是这样子，比如说吧，首先，那这个一个人当他面对障碍的时候，他的选择，他是激进型的还是保守型的？这个呢，对于常用的高尔夫用球识人呢，是咱们去进行一些商务合作的时候。那比如说，当一个公司，假如说一个基金公司，他去选择他的基金管理人的时候，他除了他的专业技能之外，还要看他的性格，他的他自己的这种习惯和他，比如说他自己的保守态度，还是他的攻守一些策略和自己的这个一些习惯，工作要求他的这种习惯是不是一致的啊？那通过他面对障碍区的这种处理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他面对障碍区的时候他总是很激进的，那么也许有一些企业就不会选择这样的人来。 但也有一些企业可能就喜欢， 对，也会有一些企业就会说，哎，我们就是要激进型的啊，就这样，当你有一定的把握的时候，我们就要激进型的。 那种算不算激进？就那种打得不好，比如他老是落到沙坑里，老是落到那个水障碍里面，然后他就生气。 对，这是一个，就是说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呢。 但是我觉得生气就看他能不能克服自己的这个， 他不克服，他有可能还会怪球童，然后摔跤就走了。 对，这种 那就应该不能录取了吧？我觉得 这种球友呢，就是说如果你和他原来就是很好的朋友，那么大家继续交下去 只能忍了，对吧？只能忍了。 对，如果你和他关系一般呢，可能有些人就以后就不太会和这样的人多约球了。那我们一起玩玩别的吧。就不再多约球，因为当一个人这也是反映一个人球品如人品嘛，来反映他的人品的时候，当你出现了一些失误的时候，你是把 责任归结在别人的身上，就去怪罪这个球童，一个普通的一个服务人员。 对 啊，这个那么从生活中其实就可以，他就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 这个和牌品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就稍微输，然后他越输越暴躁，越输越暴躁，然后他又开始就比如说说一些很难听的话，然后砸牌什么什么的， 对，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对， 你会觉得就不至于。但是有的人他真的就是控制不住， 没错，确实球品如人品。 对对，我觉得高尔夫球一点特别有魅力，就是子杰分享的那一点，就是高尔夫球和其他球类的区别。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有道理，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时间也不多了。 对，就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其实就是高尔夫，我确实是觉得刚刚也提到，就是如果你要是想了解一个人，前提是这个人是在打球的话，也爱这运动，你跟他可以约在一个球场上去打一场，在这一场球十八洞下来，你确实能够去完完全全了解这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当他遇到困难、遇到障碍的时候，他是怎么应对的？那个我其实在这半年的时间，我是打了到目前为止是第17场球下场，17场球。就是很多人说啊，你是处理疑难杂症这方面的心，就是非常的积极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考验你的心态和你人的一种就是涵养。就是高尔夫真的是一个礼仪。我特别感谢昨天我见到方姐，我们去文芳学院，我感谢她，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一项运动里面，文芳老师她是我的启蒙教练，就是教的是我动作啊技术。但是在礼仪方面的话呢，我跟那个方姐聊了特别多，她告诉我特别多的，其实就是跟人生的这种做人方面有很多直接的关系。而且呢，就是在反馈我自己，就是说她会在我的事业上面给我很多的帮助，因为我所从事这个领域确实需要一些人群。但是再要重新解释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前两天从那个马来西亚吉隆坡回来，就是在国外其实高尔夫真不是说贵族运动，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打，包括现在国内很多的球场的这个打一场球下来的费用也很便宜的，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误区。 便宜啊，打一场球下来的话， 现在的话你可能在国内的话，如果打一场便宜的300块钱左右。 对，大概有就是在特价日的时候找到一些200左右的场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 然后大概再加一个小费100块钱， 对， 那就是300块钱之内打一场球，但是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咱们其实去吃个饭，两餐饭就算一餐100多一个人，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对对，真的打高尔夫球还是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的。所以的简单的一点吧，比如说咱们去练一场练球，初学者一般会接触到练习场嘛。一支高尔夫球杆大概有个一两百块钱，然后买一双手套几十块钱，再去练一场办一张年卡几千块钱，你可以打一年了，随便去，想去就去。 其实还好，是不是？ 对，都可以消费得起， 真的还好。 对，我们今天马上就要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两位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就是跟大家再次普及高尔夫的运动或普及他们的精神，来做个总结吧。 文芳来做个总结吧，刚刚子杰已经说了。 好，这个高尔夫呢是一项真的可以对全。